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但系翻转头咧，我哋就系话最高嘅温度又系点咧？咁啊，嗱，咁呢个咧就系难啦。最高温度係點有冇咧？咁樣樣咁其實咧，原來喺理論上嚟講係可以推算嘅。點解咧？就係話，因為其實你咩叫温度咧？就係一個物體嘅組成嘅粒子嘅一個隨機嘅振動啊嚇，嗰個咁樣嘅運動嘅一個宏觀嘅表現，就係叫做 temperature 啊嘛。temperature 其實係咁嘅一回事啊嘛。咁但係既然一個物體嘅組成嘅粒子嘅呢啲咁嘅隨機振盪咧，佢嗰個運動嘅速度咧，其實係有一個上限嘅。 係喎。 就係咩啊？ 就係光速。 就係光速咯，係咪啊？咁所以嚟講咧，如果按照呢個推論咧，其實科學家咧都嘗試咧就係計到呢個咁樣嘅速度。但係呢個速度咧，其實應該仲深奧啲嘅，叫普朗克速度啊嚇，叫 Planck temperature。因為同個普朗克咧，因為佢入面已經牽涉到一個咧，就係薛定唔係薛定谔，係個海森堡七不準原理 Heisenberg 嗰個 uncertainty principle。咁佢入面咧，原來有極限，我哋過唔到嘅，嗰個叫普朗克，叫 Planck length 或者叫 Planck moment， 即係喺空間上咧就叫普朗克長度，喺時間上咧就叫普朗克嘅一個時段啦嚇啊咁樣咧。佢計翻出嚟咧，就有叫普朗克温度。咁普朗克温度咧，其實講出嚟都冇意思嘅，因為讀唔到嘅基本上，因為十嘅三十二次方嘅 K， 十嘅三十二次方，即係一之後三十二個零。 嗯。 啊，咁你嘗試讀下一之後三十二個零係乜嘢？ 嗯，哇，真係。 其實你話用 K 啊，用 F， 用 C 冇關係嘅，即係你用攝氏華氏咩都，因為嗰度只係二百七十幾度啫嘛。咁二百七十幾度同佢比，簡直冇嘢啦，等於冇嘢啦，係嘛？所以佢係一之後三十二個零，咁嘅温度咧就應該係理論上咧，即係話我哋即係宇宙間可能出現嘅温度嘅上限啦。即係以我哋而家嘅物理學嚟講，咁但係呢個咧當然係理論上㗎啦。咁如果你話講實際嘅温度係點咧？咁實際嘅温度咧就科學家咧。佢揾到嘅咧就係話，首先我哋係嗰個太陽啊嚇，個太陽嘅温度咧就哇，我呢度太亂啦，我要睇下揾唔揾得翻出嚟先嚇。我就係話太陽嘅温度冇錯啦，原來太陽嘅温度表面温度大概六千度， 六千度， 六千度其實好緊要噶啦，基本上所有我哋所知嘅金屬咧。都融曬咁滯啦，有啲甚至變咗氣化㗎啦，即係鋼鐵嘅温度、鋼嘅温度都係二千三百幾度啫嘛。咁你就算係烏啊，即係烏絲啦。不過而家又冇乜人識烏㗎啦，因為而家我哋用曬慳電膽同埋 LED 啊嘛。但係以前愛迪生個燈膽入面嗰條咧就係烏絲嚟㗎嘛，就係 tungsten 啊嘛。咁 tungsten 咧本來就喺即係咁多種我哋能夠接觸到嘅金屬入面咧個熔點係最高㗎啦。咁佢個熔點咧都係最多係三千度左右嘅啫，所以六千度咧。其實是即係如果人去到，噗一聲已經變咗氣體啦，六千度。咁呢個係太陽表面啫，但係太陽嘅中心咧，科學家推斷咧係一千五百萬度，一千五百萬度，哇，犀利啦！咁但係原來呢個一千五百萬度咧，都係小兒科啫嚇。 仲係小兒科啊？ 梗係啦。咁佢就話咧，如果呢一個係我哋而家人類所能夠做到嗰個最高温度咧。當然就係去到粒子物理學嗰度啊！原來就係我哋而家咪成日揾個咩上帝粒子啊咁啊揾到啦咁樣樣嘅，就係喺法國同呢一個瑞士之間嗰個嘅一個大型強子對撞機，叫做 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咁呢個 LHC 咧喺佢哋進行呢個咁樣嘅氹氹轉嗰個粒子咧喺度加速咁樣嚇，咁啊令到原來即係迎頭對撞嘅時期咧，佢所能夠做到嗰個嘅，即係要計翻當係温度咁計咧，原來嗰個温度咧犀利啦，我哋係講緊咧係72000億度。72000億度，哇！即又係超乎我哋嘅想象啦。咁呢個72000億度咧，其實比起太陽嘅中心咧個温度咧係高25000倍。即使比超新星嗱，超新星爆發嘅時期咧，其實個中心嘅温度都好高好高嘅。但係佢話呢一個 LHC 入面所佢做到呢個咁嘅温度咧嚇，計翻出嚟咧都比超新星爆發嘅時期嘅高温咧係即係高呢個40倍嘅啊。咁所以咧其實係好犀利，好犀利啦嚇。 咁一堆數字， 係啊，係全部都係一堆數字嚟嘅啫，係嘛？咁講真咧，另外咧就係、是、如果講最低温度咧，我哋喺實驗室入面所能夠做到最低嗰個温度咧，其實已經好犀利啦。就應該係大概2003年嘅時期咧，喺美國嗰、那個嚇、啊，即係麻省理工大學咧，MIT 咧，就應該係去到絕對零度之上嘅10億分之1度。哇！犀利啊！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即係同，因為絕對零度就係最低温啊嘛。咁咧理論上嚟講咧，我哋係去唔到絕對零度嘅。但係佢已經貼近到咧，係絕對零度之上嘅10億分之1度。 我細個咧就諗過一個小説，就係一個題材，就係講嗰啲古代嘅人咧點樣雪藏啲屍體喎。咁但係咧我就諗 緊，咁啊蕭生咪拍一套《冰凍奇俠》咯。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有個問題，我就諗咗好耐啦，就係咧你點可以凍一樣嘢咧？因為咧你雪藏一樣嘢咧，咪要揾一個比佢更加凍嘅嘢，先至可以令到佢個温度咧傳翻啲温度過嚟啊嘛。即係將佢啲温度分 呢、這個好有趣啦、啊。其實咧，如果我哋講到呢個製冷咧，都係可以講個半鐘啊。即係製冷係一個好有趣嘅題目嚟嘅。而家我哋科學家咧，即係發明嗰個製冷嘅方法咧，就唔係話用一樣更凍嘅嘢嚟凍佢嘅， 或者快速射啲。 佢可以將佢抽咗啲熱出嚟咧，好嘢㗎呢個係嘛？咁但係當然咧，你頭先嗰個講法咧，即係喺直觀上係覺得好似成立嘅嚇、啊。你即係好似一個雪櫃。雪凍一個蘋果咁樣係嘛？你個雪櫃如果唔係好凍好凍嘅，你點能夠雪到個咁凍嘅蘋果出嚟啦？係嘛？咁你個蘋果凍極都冇可能凍得過雪櫃噶嘛？係嘛？好啦，咁啊繼續啦。 佢就係咪就射啲粒子出嚟咧？咁就射到就帶走佢啲熱量，將啲粒子不斷咁帶出去咧？我就咁。 哦，唔係嘅，即係其實而家嚟講，我哋一般咧就係用嗰、那個即係氣體或者液體咧嗰、那個壓縮同膨脹啊，壓縮同膨脹嘅時期咧，佢係會有一個咁樣嘅效應咧，會帶走啲熱嘅。特別係當你有一個上變嘅時期啊。Phase change 係嘛 ？PHASE 嗰個 phase 啊、，phase change 嘅時期咧，佢係會吸走啲熱嘅。所以而家我哋用熱力學嘅原理咧，用一個製冷原理咧，通常就用呢個壓縮膨脹嚇嘅道理嚇。咁啊，第時有機會我哋先再講呢個製冷嗰個問題啦，係嘛？ 好啊。 咁所以咧就，但係咧頭先講個 MIT 嗰個咧，其實係有爭議嘅，因為原來喺個芬蘭嘅赫爾辛基咧，其實佢哋亦都係曾經係即係將個温度降到好低好低。咁究竟而家最低嗰個温度係美國？麻省嚇理工學院啦，定係赫爾辛基嗰個研究所咧，即係各執一詞咁樣樣啦，係嘛？好，咁我休息一陣啦，就交俾你啦。 咁啊，財哥你話休息啦，但係你都唔可以休息㗎、 啊，又唔得休息。 因為咧，我咧就真係好中意考你。 係。 咁所以咧，就我諗親嗰啲嘢都要考一考你先，因為冇機會啊。咁咧啊，我問下你，頭先講過一個最靜嘅一個全世界最靜嘅地方啦。 係。 咁我想問你，全世界最大嘅藥房喺邊度咧？ 最大嘅藥房 你一定估唔到 喺邊度啊！ 冇諗咁耐，因為 我好簡單嘅啫，我梗係話美國啦，因為美國乜嘢都要大噶嘛。 哦，咁梗係唔係啦？因為我諗親嗰啲嘢，咁你都估唔到你。 係。 咁我想問下你啦。咁最大嘅生物基因庫又喺邊度啊？ 最大生物基因庫啊？ 都係唔好嘥咁多時間。係 咪北歐咧？係咪北歐啊？ 我都唔係喎。 都唔係啊？咁喺邊度？ 喺中間嘅地方嚟嘅，熱帶嘅。 熱帶添。 咁我唔講啦。嗱。最多種生物嘅地方咧， 最多品種 係最多品種生物嘅地方咧。 你係咪以呢、這個即係、就是、自然界入面每平方公里最多品種啊嘛？係嘛？ 冇錯啦。 呢、這個我諗係亞馬遜森林啩。 哇！真係～其實咧，頭先咁多答案咧，都係講緊呢個熱帶嘅森林嘅。 係啊，係啊， 係啦，點解咧？因為咧，原來咧個全世界咧裡面咧係有大約45萬種植物咧。咁其中有30萬種嘅植物咧，都可以喺熱帶雨林裡面揾得到嘅。 哇！ 咁每平均每個公 所以你摧毀呢個熱帶雨林咧，其實真係對呢個生物多樣性咧好大破壞嘅。 係啊，當然啦，唔單止啦，即係頭先講緊啲植物啦，啲動物咧亦都有過半嘅。動物咧，亦都會喺嗰啲熱帶雨林裡面有嘅喎。係啦，咁甚至乎有好多未發現嘅物種咧，咁好多科學家都相信啦，都會喺啲熱帶雨林嗰度啦。咁頭先財哥你講嘅喎，就話哦，如果呢個熱帶雨林咧受到呢個污染摧毀咗嘅話咧，就好多生物多樣性就冇。 都未發現已經滅絕啦。 但係其實有個更加嚴重嘅問題喎，就係因為咧，就係因為嗰個熱帶雨林裡面嗰啲生物多樣性好多啦，咁植物又好多啦，咁所以原來人類咧基本上有好多嘅藥咧。咁都係喺個熱帶雨林 揾翻 出嚟過，係 啊， 咁基本上有70% 嘅特殊疾病嘅藥啦，咁抗癌嘅藥啦，都係喺呢個熱帶雨林嗰揾得到出嚟嘅。咁所以咧，你話如果咧真係啲熱帶雨林被摧毀嘅話咧， 咁所以咧就 遇不可及啦， 真係 我哋嚟講，即係可能有好多好有用嘅藥物咧，從此就永遠消失啦。 冇錯，咁所以咧，啲人就話咯，熱帶雨林咧就係全世界最大嘅基因庫啦。亦都係全世界最大 咩嘅、哦？你頭先有誤導性啊！我以為講即係梗係人造啊嘛，係嘛？哦，咁即係原來三個問題咧，其實都係同一個答案。 冇錯啦、 啊，有意思。 咁啦，但係個問題係啦，一陣間我仲有問你喎、嗯，但我又問你另一個問題先，就係話啦，咁全世界最多嘅種類嘅動物又係邊一種咧？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邊一種動物佢嘅？佢 品種 嘅係啦，佢個品種係最多嘅喺動物之間。 嗯，等我諗下先嚇。 其實又唔係好難估嘅，呢個都係一種品種嚟嘅。 青蛙 係啦，青蛙未講到呢啲嘅。 啊，未講。 咁不如我講埋啦。 好多種唔同啫。 即係 蝴蝶。 哦，其實係講緊差唔多蝴蝶咩類啊？ 昆蟲咯。 冇錯啦。就係昆蟲類啦、 哦。即係如果你一個大嘅類別咧，就是、昆蟲嘅品種最多啦。 冇錯啦。 係冇錯。 昆蟲咧係全世界嘅品動物裡面咧物種裡面咧數量最大啦，亦都係生活方式係最多種啦，生存策略佢最唔同嘅一種生物嚟嘅。 啱。係 啦。咁最保守估計咧。 好成功啊，其實。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世界上面嘅昆蟲咧係有100,000種嘅，咁甚至乎可能係有5,500,000啦，甚至乎1,000,000種嘅喎。咁所以咧，係即係佢咧，係直情係佔咗所有全世界所有生物種類嘅60%啦。咁動物裡面嘅80%咧， 其實有關呢個全世界，即係地球上面咧，究竟有幾多個物種咧？到而家其實都未有定論嘅。 冇錯。 係啊，有啲即係保守估計咧，就係、是、可能係幾百萬種，嚇、4,500,000種。咁、但係咧，學你有啲即係高嘅估計咧，就好似你咁講啦，過1,000,000種，因為佢話可能仲有好多咧、我哋中係未 觀察唔到，又睇唔到， 係啊， 係 啊，冇錯冇錯。 係喎、啊，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是、啦，咁而家我真係要問你嘅正題嘅問題，就係話點解咧？呢、這個首先兩個問題先，第一個就係點解呢個生物會有咁多多樣性嘅呢一個發展嘅方向咧？生物點解要多樣性咧？ 冇啊，因為個環境係千差萬別啊嘛，咁佢要適應環境嘅時期，咁佢因為有呢個基因嘅變異，咁所以佢就係盡量利用唔同嘅環境，咁咪追蹤出咗唔同嘅品種咯。 嗯哼，即係頭先講緊咧係一啲佔，即係大家喺度咧嗰啲唔同嘅品種咧係佔一啲生態位啦。係 啦， 一個生態位就係話你嗰啲側邊嘅天然資源啦。係 啦， 咁你越多唔同嘅物種，咁大家咪會一齊爭同一樣嘢咯。 冇錯啦，呢、這個就係我哋嘅一個 niche， 即係如果係一個即係生物學嘅角度啊。 冇錯 ，niche。 咁但係有一樣更加奇怪嘅嘢喎，就係話頭先講緊呢個昆蟲係最多嘅物種啦。係。咁譬如舉一個例子就係螞蟻啦。咁原來咧喺啲熱帶雨林嘅螞蟻咧，喺一棵樹上面咧、就可以有50種唔同種類嘅螞蟻同時喺個熱帶雨林度生存。咁個問題就係啦，點解熱帶雨林佢嘅物種會咁多咧？ 嗱呢個好有意思嘅問題，不過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嚇，即係再去回答。